这样子调性的人哦，我遇到的三个皮肤有顽癣的人都是多多少少有这个有这种个性的特征，就他是，所以你说这种是不是一种精神紧张，就是神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感染，就是活在某一种特殊的紧张之中，弄他的表皮完全失去正常的抵抗力。那这样子的广义的疮痂，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个肾阳灭绝的人呢？我想也要算是哦，这样的人也算是肾阳灭绝的人。那这样的人恐怕也不能够发汗啊、哦，发汗了他撑不住。那我刚刚讲，当然不能包括所有这种病的患者了啊、哦。我说过，这是举一个很偏的例子而已。那再来呢，我们讲衄夹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当紧。这个我们的桂林本写脉当紧，宋本写脉极紧啊，意思差不多。那出汗了之后呢，它会脉会绷紧，然后直视不能眩啊，就这个人呢眼睛瞪得直直的，连眨眼都觉得好像不太灵便了，然后他会睡不着觉。那这样的一连串的状况，我们在今天其实这一条啊放过也可以，因为其实这年头的衄夹没有很多。你说我们中间有谁是，或者认识的人是有哪一个人是三天两头在流鼻血的、啊、有没有？有吗？哦，有，还是有衄夹。好了，完蛋了，那这样你就不能发汗了。那这个衄夹为什么不能发汗呢？这个一个，如果以中医的立场来讲的话，一个衄夹就一天到晚流鼻血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我们会把它归类成上焦血虚的人。那一个上焦血虚的人啊、哦，如果你把他发汗的时候，因为已经血不够了，你发汗就等于夺走血里面的营养跟能量嘛。那再发汗之后，他就会血更不够，于是呢，他就会额上陷。你们看漫画书有没有看过？漫画书画一个娃娃啊，眼睛、鼻子、嘴巴，他在生气的时候要画什么？要画这样子，对不对？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抱青筋，是不是？所以额上陷就是抱青筋的相反嘛，啊，就是本来会抱青筋的那个地方，现在整个凹下去了，那这都蛮容易理解的。那脉当紧，这个脉当紧这句话，就是张仲景说他的脉应该会照理说会比较紧，但是这个话说起来，你们觉得听起来还没有把握？他为什么不写脉必紧？因为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谁去把他的脉啊？就是你说哦，我上焦血虚了，所以我要帮他把他手上的脉，说果然你的手上的脉变得比较紧了，因为你的脉比较没有血来润养它，所以比较干涩，所以比较紧。这种细微的差距要哪一个医生学得会啊？就我不是脉神耶，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脉当紧不管它会不会真的紧，其实我们都觉得没意义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当今在座的各位，我不晓得可能你们把脉术比我好吧，就至少以我的把脉术，我想在临床上是没有能力去分辨那个脉有没有变紧的。所以即使有可能他的脉果真是会因为亡阴啊而变得比较僵硬，但是可能我们把不出来。那至于说直视不能眩不得眠哈，就是当一个人呢他的上焦的血太不够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是血液不足以润养他的所有的机能，所以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血液的不够造成眼睛转起来觉得顿顿的，然后眨眼睛觉得好像要有意识的才能眨眼睛。那上焦血虚的人其实心阴会不足，那心阴要够人才好睡觉。有没有听过猪鸟汤症，对不对？猪鸟汤症就是心阴不足人睡不着觉。所以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上焦血虚的确有可能发生这样一连串的状况。那如果这个东西要讲的比较西医一点的话呢，就是一个女家她鼻窦区块的血管啊，都已经比较硬化了，容易出血了。那你在发汗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血会因为血管的硬化啊，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病变，比如说在视神经的交叉的地方后面啊，会有产生血栓，因为鼻窦可以搞到很里面。那产生血栓的话，就有这种眼睛转不动的这些问题，但就是这就是所谓的推测之词了啊，就是听听就算了。那至少如果是女家的话，那也是要先把气血都补到够才能够发汗的。那再来呢，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者寒栗而症。那当一个人有大量失血之后呢，是不太适合发汗的。那我的问题是，汉朝的社会什么样的人叫做亡血家呀？就那时代就有古惑仔嘛，三天两头就要去跟人家拼杀一场，然后亡血嘛，就是或者是职业军人动不动出去打仗，所以叫亡血家嘛。那我们今天社会要找到亡血家很容易啦，就捐血车旁边就有很多嘛，就定期去亡血家，就是血牛啊血马的啊，但是那台湾亡血家很多，所以遇到定期捐血的人要小心，就是亡血家啊。那古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失血，可能如果以妇人来讲的话，可能有一些月经的什么出血不止啊崩漏这样的问题的人，那可以算是古时候的亡血家。那一个人如果他是处在失血的状态不能发汗，那发汗会怎么样？会冷得发抖啊。那这个血液不够嘛，血中的阳气不足嘛，所以阳气再发掉，这个人就血太寒，对不对？所以血太寒之后就会有这个冷得发抖的现象。那这个其实就挂到我们之前讲到什么芍药甘草附子汤症，对不对？就发了汗之后人发冷，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像芍药甘草附子汤，我那时候在想那到底是什么病啊。那结果最近看那个什么八卦杂志啊，还真的有人有这个汤症的，就是特别怕冷。那听说有一个正式的西医病名，就是有一个香港明星啊，叫做古巨基，他在拍什么沙龙照什么的时候啊，都是围个毛巾戴个帽子穿个毛衣，不是围毛巾，围围巾啊，穿毛衣，就他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子，就毛衣狂吗？他说不是，他说他比任何人都怕冷，他夏天的时候都要盖棉被。他说医生诊断说他有什么红血球细小症，所以呢红血球的这个携带的这个什么东西能力不够，所以他就会比一般正常人怕冷。所以我就说哦，原来这个怕冷还有一个西医病名。就班上就有同学听到我这样讲，就说那我的血球也红血球也细小也不够啊，可是我每天都这样打啊。所以果然中医的辩证啊，不太能够跟西医这样一对一的扣上来。所以同样是红血球细小啊，症也不一定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用中医的讲法，就是血液中的阳虚啊不能发汗。可是这个事情如果你要用西医的讲法，其实还可以讲到更单纯一点，就是当一个人啊失血了之后，这个人的身体一定会做什么事啊？他会比如说一个人失血了之后，这个人的脾脏就会开始做紧急处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老的红血球，这些不太好用的红血球，脾脏会把它消灭掉嘛，把它溶掉。可是当你失血的时候，脾脏就会开始放宽标准，这些烂红血球再继续凑合着用，就不会把它消灭掉。那同时呢，这个血管呢会因为你的血液变少了而开始收缩，就是血管一定会开始缩窄。为什么要缩窄？因为它如果不缩窄的话，这个空间太大，它就是用水来填，对不对？那用水来填的话，你就变成血液变得非常的稀薄，那里面的什么血糖啊什么红血球血红素全部都变得很淡很淡，那这样子这个人就会昏倒，就是受不了撑不住这个血的稀薄，所以一定会让血管收缩，这样子才能维持它的正常生态。可是如果你用了麻黄剂，就会让血管扩张，那这个人就要继续稀薄下去，就会昏倒。所以这样子讲的话也可以理解哈。所以这个亡血家呢不能够发汗的。那么再来 讲到一个汉家重发汉，要用余粮丸。这个一个汗家就是很容易出汗的家，当然我们一个容易出汗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阴虚啊阳虚啊都有可能，对不对？或者干脆就说气血虚好了，我们也不要分那么多了。那比较那但是如果不分那么多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瑕疵，还是要分仔细一点。因为首先是这样子，阴虚盗汗的人，就是睡着了会出一身汗的这种盗汗之人，我们已经确定他就是血虚阴虚嘛，所以就是理所当然不可发汗的汗家，好，他已经可以入座了，就是具有不可发汗的资格。那另外呢，阳虚的桂枝加附子汤症，阳气那么虚，对不对？表阳都不够，那动不动就是夏天的时候天气一热，哇，汗流不止，人都垮掉一样，这种也是保证是不适合发汗的体质，那可以对号入座。那这两种之外呢，剩下一种汗家，就是我们张仲景在太阳片里面要偶尔出现一下的，就是一个人没什么病，但是常常自己出一身汗的，所谓桂枝汤症的容胃不调的汗家，那这种要不要算到这里来？那容胃不调的汗家，其实如果以张仲景的病机论来讲的话，要算到汗家里面来。为什么呢？因为张仲景说，一个人如果没什么病，他就是容易这样的莫名其妙出一身汗，他的身体是发生一个状况，是容气和胃气不协，就是说人的这个胃气本来是需要容气分化能量给他，对不对？让他能够维持他的运作的。可是呢，这个容气呢，他这个人容气非常懒惰，这个人胃气已经很衰弱了，已经在饿了，这个容气还不分化给他，变得胃气累到空掉，然后就开始流汗，然后过了一下，这个容器终于补给供应上了，于是这个人就停止出汗。那这样的状况，你可以说这个人其实常年是处在一个胃阳不足的状态。那胃阳不足的状态可以算是桂枝加附子汤症，也可以算是干姜附子汤症。同学对干姜附子汤没印象，就是白天还会烦一烦，晚上就没力气烦了，那就是明显的胃气不够的人。那胃气又是关系到所谓的命门之火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同进退的东西嘛，就是胃气出三焦，三焦出命门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胃气不足或者是阴虚都其实是不适合放到这个不适合放到可以发汗的这个范围里面的。那同学你们看啊，这个之前教的这个干姜附子汤是生附子放的比干姜多一些些，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余粮丸啊，它也是干姜三两的比例对上附子二枚，生附子二枚是六两哦，所以六两的生附子对三两的干姜，生附子是干姜的两倍，像这样子放进这个汤剂的时候，其实这个汤剂里面就是有很明显的干姜附子汤结构，就是这个命门火没有，然后这个胃阳虚衰的这个调调。所以从这个自汗出的桂枝汤症的患者来讲的话，的确是有汗家重发汗的这个相关性。那重发汗的意思就是不止发一次汗，就是他发了又发，因为可能啊，单纯的汗家其实不一定那么的虚啊，但是发了两道汗之后呢，这个人会怎么样？会恍惚心乱，小便也阴痛。但这个恍惚心乱是怎么讲啊？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心阴虚心血虚，这个人会烦，如果一个人心阳虚会心悸，那心乱可能是阴阳两虚加上阳气浮越，才会变成说人变得茫茫的呆呆的，可是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 当一个人处在恍惚心乱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说他的心气涣散之外，大概他的命门之火也已经被拔动了，就是有一个，就是因为发汗把命门之火向外抽掉，那这样的一种体质的状态会发生恍惚心乱的状态，而这样的一个体质状态呢，又会发生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叫做尿尿尿完了之后尿道会觉得抽痛，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症状。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邻家的话，他尿道发炎的人，他可能是小便出来之前痛，尿的时候痛，但是并不会只在尿完之后痛。那尿完之后才痛，就变成一个余粮丸标示他的一个很特殊的主症。那同学啊，有没有人有过尿完尿到才开始痛的经验的？有没有？有没有过？我有过，所以你们大概都还没有经验过余粮丸症。那余粮丸呢，是一个宋本没有啊，一直到桂林本出来，我们才知道它的方剂结构的一个方子。那因为宋本没有，所以历代对于这一条就比较不在乎，因为没有药可以医嘛。所以在注解它的时候就随便讲讲，然后讲给你听，就说哦，那就是邻家啊，就是尿道发炎，就是历代的住家在这个症状上面其实多半都是很随便的。那不过一旦他这个余粮丸这个方子出来了，那就会让人看到余粮这味药的确是关系到小便也阴痛的，不是小便前阴痛，也不是小便时阴痛。他的这个药味它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我们呢，就是先把余粮这味药呢来介绍一下，那我们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再回头来看这个再回头来看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来看它的这个病机。那余粮啊，我收录《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呢，我有顺便把它隔壁一味药也收录进来，叫做太医余粮。其实啊，太医余粮跟余粮，我们到后来用药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差别在用，就是药房里买到的东西可能是太医余粮，可能是余粮，甚至后代有一些本草书就把它们合并起来说太医与余粮。这个余粮嘛，就是大禹吃剩的便当嘛，对不对？大禹治水啊，吃剩的便当，那就是余粮啊。那太医是谁啊？这个太乙真人据说是传说了啊，是什么？好像是大禹的老师啦。所以就是学生以剩吃剩的便当跟老师吃剩的便当都是同一个学校的便当，大家有这种感觉。所以现在混到一起用了啊，就是好像日本的鸡肉鸡蛋饭一样，对不对？就是老师学生吵到一起啊。那这个药效大概是差没有很多啦。不过呢，如果要讲到这个中医的关于一味药的这种象征符号的这种本草故事来讲的话，那的确你可以说太医余粮跟余粮的药性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怎么样讲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很喜欢看那些奇奇怪怪的那种道家的书，就觉得看那些炼仙人的书觉得很好玩，然后好像看科幻小说一样。那个时候晋朝葛洪的《抱朴子》里面就讲到一种养生食品，他说如果你到河里面啊，发现到山里面的河里面发现有一个这么大的圆形的这种鸡蛋形的石头，那这个石头可能真的是大宇宙送给你的鸡蛋哦，你要把它凿开，这个石头里面呢就会有一种像蛋黄一样的黄黄的溶液，那你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凝固以前抓起来喝，这样可以延年益寿成仙。那如果等到它你不喝，它把干掉了，水开始流掉干掉了，那再磨成粉效力就比较差。 当然我这个人是懒鬼一只，从来也不会带凿石头的工具去爬山的啊、哦。但是呢，偶尔去爬山的时候，走在山上的溪边，想到抱朴子说的那段话，就看着河里面的石头嘴馋啊，啊，觉得说万一里面有蛋黄，就是这样子，就是看到石头会嘴馋啊，就被这本书带坏了。那其实这样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余粮类的中药。那在中药的世界里面，当然不会把它讲得那么神。那这种石头里面啊，打出来的黄，打破一个石头，中间有那种黄粉，那种黄粉其实也就是一些矿物质了啊，就是氧化铁啊之类一些其他成分。那石头里面打破了石头里面挖到的黄粉，其实你说是真的像古时候人讲的一个巨型的石头的鸡蛋，要敲破蛋壳。其实也未见得，现在采收都很随便，什么侏罗纪岩层这样的整片悬崖挖得出来就有了，就是也不一定是，也不一定像古时候那么乖，从石头里面去凿出来。那我们中药领域的分法是这样子，里面的那个水水的东西就是石中黄水。那如果是粉粉状态的，称之为余粮；如果是硬块硬块的，叫做石中黄。那余粮跟太一余粮呢，都是黄粉，但它们的差别是在于，余粮是在河里面打破的石头才算，那在山顶上啊、山腰上，就是没有河的地方，在山顶山谷里面打破石头挖到的，就是太一余粮，就是大禹余粮是在水里面治水的，那太一余粮是在山上高来高去的这样子。那就是这两种不同的人，他们丢就是遗失便当的地方我也不一样啊。大禹的便当，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便当都遗失在水里啊、哦。那这个他师父就遗失在山上这样子，那就是这样的说法。那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呢、啊，用余粮是来处理什么病呢、啊？那余粮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是一个止涩剂。然后呢，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固涩下窍，也就是让你的大便啊，或者是你的小便，能够让这个肠子比较有一点摩擦力，让你这个大便小便不要流出来。所以就是在某些情况的下利的病，张仲景会用这个赤石之余粮汤，就是用这个红色高岭土这个赤石之跟黄色的余粮一起煮成水，喝了之后就让这个肠子比较有摩擦力啊，然后这样的大便就比较不会滑脱。那涩肠之法呢，也是这个张仲景治拉肚子的几个方法之一啊，我们大概不久之后就会读到这个条文了。那这个固涩下窍的效果呢，这个我们会不会有一点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一个人小便完了之后尿道痛需要用到余粮呢？其实正是因为小便完了下尿道会痛，所以才要用到余粮。这个话怎么讲，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跟同学讲过不止一次，我们的膀胱气化机能，对不对？就是我们人一定要把这个我们膀胱里面的水里面的这个属于生命能形而上的世界看不到的生命能抽走了，让它变成一个死水，我们身体才会很安心的放它走，对不对？不然的话呢，就好像我家外婆啊丢剩菜是非常狠的，一盘菜就拿到这种去倒，然后我就要追着他一直跑，说里面还有牛肉丝啊，不要这么浪费啊，把它吃掉再丢了，就要去追那个牛肉丝。就是同样的，如果你的这个膀胱的气化机能没有做完，你的这个尿道就傻乎乎的恍惚心乱就放水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非常紧张，因为他觉得这个水里面还有可以用的生命能，怎么就放出去了呢？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感觉就跟王雪的感觉是一样的啊，就是 就是明明还有生命的吗？怎么就走了呢？所以他就这个身体就会拼命的想要把这个水拉回来，那拉不回来呢，这个尿道就在水离开以后在那边痛啊，尿道在心痛啊，就是觉得说太可惜了，里面还有纱巾没有拿出来，就一整盆就倒掉了，真是太可恶了，太浪费了。所以这个尿道就会为了想把这个水拉回来，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就会是小便完了之后，他的尿道在痛。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要用固色剂，对不对？要让热的小便不要走得那么快，停下来想清楚有没有东西忘记带。手帕卫生纸都带好了，好，可以上校车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要让他有一点时间停下来想一想。那要让腿这个水呢停下来想一想，当然要用什么药啊，用一种在水里面凝固出来变成石头里面的一种黄土，就是把这个水流里面的这个像中流砥柱一样，把这个水流的力量都承载下来，然后变成泥土。所以这个化生于水而化为土，化水为土的余粮，是不是就是可以达到这个功用了？就是以中医神话来讲，那我停一下，让那助教换下袋子。